最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养育心。战友啊战友，亲爱的弟兄，待到春风传家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曾经的流行金曲， 过往的光影传奇， 为了胜利向我开炮， 难忘的相声曲艺， 我们宇宙前沿历史， 永远的青春记忆，打造全新娱乐新势力， 怀旧也是一种时尚，怀旧之旅。 欢迎各位回到娱乐大篷车上来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我们今天的怀旧之旅之群星闪耀60年专题当中，继续来欣赏华语音乐幕后的那些大腕级的音乐人。上半时段当中，我们一同回顾了施光南以及王丽萍的代表作品，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王明，他创作的音乐也同样的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，尤其是那首《难忘今宵》，更是伴随了多少年的春节晚会，成为了大家年夜饭当中不可缺少的旋律。下面呢，我们来重温这首王明创作、李谷一演唱的《难忘今宵》。 走多好，走多好。